人在守候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相思没有尽头。

着你，让我在今天这张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癫已笨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何一日记起，是这样心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仍暗中想起，工作中真诚中已经暗暗消失趣味，一朝等到晚是要等你，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习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换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秘密。夜风吻着你，让我又偷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这张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癫已笨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何一日记起，是这样心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仍暗中想起，工作中真诚中已经暗暗消失最美，一朝等到晚原是要等你，就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 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就觉多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 装作一副无辜

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。太缺乏温暖，太需要

习惯，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像猫一样蜷在窗台上，哒啦哒哒啦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 you

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

谢谢你给的这一切而已。转眼好几年，什么也改变，哦哦哦哦，什么也改变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